活 FM 969经典音乐自在生活。 他不够洒脱，有点短路却又不够幽默。我说错话让你脸红，我的逻辑没有人懂，我的迟钝让人快要发疯。人人都说你我像美女野兽，让我怀疑我为何让你心动，你却说别人眼光不算什么，只要你喜欢就足够。抱歉让你爱上我，给不起太多浪漫，玫瑰也送不了几朵。抱歉让你爱上我，没什么可以炫耀，带出门也不够颤抖。你总没说什么，仿佛主动爱我，我只能默默的感动感动。请你继续爱着我，我会让所有眼睛跌破，说你没爱错。我的傻笑不够温柔，我的邋遢不够洒脱，有点短路却又不够幽默。我说错话让你脸红，我的逻辑没有人懂，我的迟钝让人快要发疯。人人都说你我像美女野兽，让我怀疑我为何让你心动，你却说别管他们啰嗦什么，只要你喜欢就足够。抱歉让你爱上我，给不起太多浪漫，玫瑰也送不了几朵。抱歉让你爱上我，没什么可以炫耀，带出门也不够颤抖。你总没说什么，仿佛自动爱我，我只能默默的感动感动。请你继续爱着我，我会让所有眼睛跌破，说你没爱错。抱歉让你爱上我，给不起太多浪漫，玫瑰也送不了几朵。抱歉让你爱上我，没什么可以炫耀，带出门也不够颤抖。你总没说什么，仿佛主动爱我，我只能默默的感动感动。请你继续爱着我，我会让所有眼睛跌破，说你没爱错。

this song. This song's just for you. But this song, this song says I love you.

窗里伸出害羞的手，我已衷心感觉，让我们做个朋友。看一看，再想一想，世界天天在改变，我们大胆的让每个梦想都抓住每一个明天去飞翔。打开你的门，欢迎每个小孩生出漂亮的将来，成长不用排队，只要你有爱。打开你的门，欢迎每个小孩生出漂亮的将来，用我们的爱愉悦世界的未来。 You make me wanna show, you make me wanna younger. 给你我的手，给你我的永不分开。给你我的 Holy Rhythm and Love of Night， 给你我的 Hold You to the Morning Light， 给你我的手，给你我的永不分开。给你我的 Holy Rhythm and Love of Night， 给你我的 Hold You to the Morning Light， 给你我的手，给你我的手。 慢生活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自在生活。 青春幸福 单的独处。 既然相爱，为何不来？何况那的确是真爱。 爱的开始如此简单，爱的过程如此困难。 世界一切都是假的，我爱你，你爱我不爱？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